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今日我哋情商翻阿顺哥喺度做录音。今日条 fee 今值何值？ 顺哥戇鸠紧嚟噶， 唔系顺哥，我话俾你听点解我哋咁戇鸠，话俾大家听，我哋今日谂住做条声嘅，但系真系好卵攰，真系要瞓一阵。 点解咧？系咪真系开工真系咁卵攰咧？ 哎，我话俾你听啊，顺哥，人生有两样嘢真系做到尾都能够继续做嘅，第一就系呼吸，第二样嘢真系工作。屌你老味，工作真系一样好蚕食人生嘅，即系行动嚟，我觉得。你又好開心啦，筍哥，你嘅興趣成為咗你嘅工作，我就真係慘啦！屌你老尾，翻工已經唔係興趣嚟啦。 其實你估呢個有一日咧，上天剝奪咗我哋嘅性活動咧， 啊， 即係其實有咁嘅一日噶嘛，而家已經剝咗少少噶啦嘛，已經。啊，其實我哋人生會唔會已經係，因為其實我哋花緊大半生嘅時間咧，去追尋呢啲嘢啊嘛。 人生係咁， 係咯， 都唔係人生係咁啊，即係動物界係咁樣。 佢喺你睇得到嘅時候，將呢樣嘢剝奪咗佢嘅時候咧，啊，你估你個人生又剩翻幾多咧？到時啊， 哇，真係好撚慘啊！咧，我講一個例子俾你聽啊，阿倪康，倪康話説喺加拿大回流翻嚟香港嘅時候咧，佢有一貨櫃嘅鹹碟，全部係四仔嚟嘅，咁咧佢咧就翻唔到嚟，原因就是、喂阿倪生。寄嗰个话，你成货柜都啲咁嘅嘢，啲寄唔捻到翻嚟香港喎，老友，屌你带唔入境喎呢啲，你不如抌捻咗佢。嗱，佢一样嘢好悲哀，倪康斋睇， 吓， 即系佢净系可以睇啫嘛，已经做唔到啦。威尔刚帮唔到你手啦，即系你要真系能够勃起先可以，即系用到威尔刚噶，你都用，即系条嘢硬都唔硬，你点样用到威尔刚啊？咁即系真系你食啊都冇捻用啦。咁所以就其实好捻悲哀嘅呢样嘢。 咁你希唔希望長壽呢？即係咧，希望自己喺睇得到自己仲有性能力嘅時候就離開呢個世界咧？ 都想噶， 都想啊！ 係啊，即係人生係好最慘一樣嘢就係你英雄遲暮，唔係美人遲暮，英雄劍壽。 嗯， 即係你女人最恐怖嘅係咩呢？一個靚女你見到佢老咗嘅時候， 樣衰嚇。 係啊，安德烈夏平我諗都唔想大家見到佢老嚇。即係一個英雄你即係真係見到你好。淪落啊！即係腰攣擦曲嘅時候啊，最撚核突嘅。即係，所以我覺得人生喺最美麗嘅時候，即係凋謝係。 所以正所謂自古英雄如白頭啊，唔係即要自古英雄如將相，不許人間到白頭啊！ 有個網友嗰次問我，人生應該幾時離開係最好嘅？我好受呢、這個櫻花藝術。或者是一個櫻花概念的洗禮，武士道的精神是在最即是人生最靚的時候離開的，櫻花亦都是，櫻花是最靚的時候才會凋謝的。咁你話哇呢啲嘢好灰喎，阿狗護士咁啊，唔到你唔灰嘅呢個世界，我話俾你聽，屌你老味，你試下做撚到你八九十歲，你都仲有得做啊，真係慘絕人寰。我嗰陣時細個咧。我同阿筍哥都是靠雙手揾食，筍哥真的靠雙手添啦。我都有啲保障，就我年紀大咗，可能仲有呢個 長糧 長糧咬啊。我話俾你聽，嗰陣時候我倒哨水啊，去呢、這個黃埔花園島。哇！我見啲撚樣執垃圾食嗰啲嗱黃埔花園點解要執垃圾食呢？因為佢哋有間超級市場，嗰間超級市場成日抌一啲過期嘅，即係一日過期嗰啲熟食啊。即係嗰啲排骨啊，之前你翻屋企蒸翻嚟食嗰啲即係餸啊，咁咧真係有啲七八十又有啲即係四五十歲又有二三十歲嘅人又有，即係真係好慘。即係我見有啲成七八十歲嗰啲唔係執垃圾慘，即係佢哋仲要喺度拆嗰啲即係垃圾啊，拆咗之後分類去賣啊嗰啲。哇！你做到咁嘅年紀，俾我啊，真係跳樓死啫！即係最悲哀又咁撚樣，哇！屌你咁樣長壽，長命啊！但係屌你捱咧條命，條命長短唔緊要，唔好捱得好撚辛苦啊，大佬！即係捱就真係好撚辛苦，即係捱撚到怕，捱撚到驚，捱撚到真係化。即係你一講起呢啲，哇！屌你老味，阿狗護士長命濟唔濟？梗係唔撚濟啦！屌你老味，有錢啊嘛啫，冇錢啊，冇撚搞啦乜嘢？屌你老母！ 你到你有錢嘅時候，其實都有錢冇錢咧，其實老張其實一鳩樣其實。 哦，咁都係。 即係個意義咧，唔會話當然啦，有錢你個人生會 即係開心啲啦。你譬如話，以前我細個做義工咧，出去探啲老人家。 哇！你細個做過義工㗎？ 有，仲有咩人家有壯有呢個青春過嘅時候咧。 唔夠嘅。 你去到佢屋企，得佢一百尺松啲，會唔會噏噏有咁臭味？因為佢冇能力去做清潔啦，已經。即係你其實一個正常人，有時自己都亂啲嘅，年紀大咗唔會變乾淨。 啱啱，同埋都冇能力變乾淨。 係啦，咁你見到佢其實都已經所有嘢向下走嘅時候咧，你朋友都唔想探你啦，其實。 唔想，其實你都唔想嚟，你朋友點嚟啫？佢都八啊幾啦，屌你！ 嗱，如果你話百草嘢嘅時候，哇唔係啦，即係你好似阿九護士間屋咁大咁樣。啊！啲朋友上嚟坐一下，又瞓下覺，吹下水咁樣，咁咪即係何樂而不為咁樣，咁啊唔同啦，係咪？嚇！仲要有個，仲有兩個菲傭咁著件護士服喺度抹槍咁樣，幾好啦！屌你有錢，你係做呢啲嘢啦！你年紀大咗，錢就帶唔到落棺材， 啱 係嘛？你可以拎嚟做咩咧？就係消化咗嘅咯， 啱 係咯。即係我你有時話見到有啲老人家咧，去執咩嘢執咩嘢咁樣咧，其實我有啲長輩都做呢啲嘢嘅。 是 但我懷疑是興趣嚟嘅。 係 點解咧？即係佢其實咁多個仔女咧，根本就係已經生活無憂啊！即係我啲阿婆嗰啲咧， 啊， 佢係中意執下水管嘅喎嚇。 唔撚係嘛？ 係㗎，好撚古怪啊！即係咧，其實八個仔女，個個都有份 decent 嘅工作， 係， 亦都備家用， 係， 佢一個快樂嘅老人家嚟嘅， 係， 總係要執下嘢。 咁撚樣？ 咁係要證明一下自己嘅存在價值啩？ 屌，咁啊慘啊，咁啊悲哀，屌！ 但佢執完好得意喎，你話執完之後執幾蚊飲茶，飲百幾蚊。 屌你啦！ 即係我有時都覺得我阿媽成日鬧佢啊。 喺你執嚟做乜啫？ 係咯，但係佢又解釋唔到。即係咧，我諗係好多人都唔係用理性去過活嘅。 咁啊係，用理性去過活好辛苦啊。 同埋太少嘢做啊。 講起理性過活，啱啱先你講起嗰個夥計一個冇大話嘅世界，嗱呢啲咪過分理性啦！屌你，呢個世界冇理，即係嗰日我先講起一單嘢。咁話說我撞到個同事，那個同事咧同我講：，唉、哎，那個女好難教。我話點解？成日講大話。我話好啊，成日講大話，你咪訓練喺度做政客啦。你唔講大話，你先慘啊！一個細路仔。你十幾歲人，你教佢嗱，你唔好講大話。佢同條仔講：係啊，我唔講大話噶。咁啊，我哋一齊去屌閪啦！屌完閪佢啊，係啊，有阿媽，你阿媽問你去唔屌？我同阿媽，我同條仔去屌閪，阿媽砌鳩你啦！砌完你之後，你又諗住去條仔屋企。咁去條仔屋企嘅時候，阿伯冇實問你，你做乜上嚟我嗱？你臨喺屋企冇啱啱先同你個仔屌閪咁咧？咁啊，你諗到條仔俾人砌一鑊啊！屌你！咁 其實冇大話嘅世界咧。嗰種恐怖情況你係估都估唔到嘅，你諗下呢個其實咧鼓勵你唔講大話咧，係即係鼓嗱現代人大家唔用刀槍噶啦，只係用對話。我鼓勵你唔講大話嘅時候咧，就係鼓勵你放低武器。 啱啊！我你乜你又咁狼狗啊？屌你！ 咁我咧就揸住武器嘅时候，你放低武器嘅时候，我咪更加好咁样管住你咯。 啱啊！所以呢啲根本都废话嚟，你叫个细路唔讲大话，等于你叫个女好卵大个波，唔好带波咯去搭地铁一样啫嘛。哪女你大波啊？你唔好搭地铁啊，仲要着啲热裤啊、背心去搭、啊。屌你老母狼狼狗啊！都屌个脑谂下嘢先得噶，同事。屌你个女讲大话，你未有一个女讲大话咯，个女唔讲你先惊。 个女唔讲你先惊，即系咧而家讲大话，即系讲大话，有时系盾牌，有时系剑。你唔做剑，你都攞张盾牌啊，系咪啊？ 啱啊！屌你应该教佢，你唔好讲一啲屋企人难以处理嘅大话，你对屋企人讲多啲可以理解嘅真话，咁佢先可以教个细路仔噶嘛。你佢讲大话，你觉得佢难教，佢唔讲大话，你又仲捻难教。 同埋你要你咁大个人。你如果便便都會講大話嘅時候，你就要留意到佢講大話嘅時候，佢背後個社會戰略係咩嘢？ 啱啦， 即係佢究竟係想換取更多嘅友誼？ 啱啦， 冇嘅，梗係講到尾，點解要揸武器？就係因為要攞多啲資源。 啱啊， 佢究竟係想獲得更多？好似我有個朋友咁樣，佢就有時講都好撚好笑嘅。我個朋友佢靚女嚟嘅，對波好大嘅，好白好滑嘅。佢就知道佢成身都係武器， 係 佢就有時咧，佢要去同我一齊做，即係都係做 production 呢行啊。 其實有 call 好多男仔都幫手嘅。 梗係啦，屌個個狗個個想索嘢啊嘛！ 但好得意，呢個真係好低層次，因為佢最尾係冇付出到噶嘛。 啱啊！ 佢只係嗲下你啊 嘛。啱啊！你唔試下 call 我，我屌柒你。 佢同阿貓姐一樣㗎，好識講好説話㗎。 啱啊！你 call 我打鳩你。 貓姐 冇佢咁實，冇佢咁正。 貓姐冇一對大，即係咧 冇對大波咯。 冇對呢、這個好似有兩個饅頭咁嘅波咁樣咯。 哇！咁撚大波。 好撚正啊！好撚正啊！ 唔係，但係呢啲啊嘥鳩氣啊！屌我以前都遇過呢啲女仔啊！你 call 我咪收鳩你皮。 等等先啊 ，Hello， 系 好老实讲，我以前都识呢啲女噶，你 call 我屌柒你啊，嘿你又冇得屌，屌你老母，你 call 咗我出嚟都做嘢，屌你搵钱做爱得唔得先？ 你而家咧，我所以咧而家发觉咧，流行咗一种咧叫做性，即系叫做性交易，即系性交易，即系咩意思咧？譬如话你系水喉佬咁样， 系。 咁然後咧，你又唔要錢啦，因為你知法國人個生活 係啊係啊，法國都仲性交易啊。 咁然後咧就你同我整水喉， 我俾個閪你屌。 我可能俾個閪你屌，又或者係攬 下 叉 嘢，攬 下叉嘢。 屌你啦！我唔撚制啦，真嗱香港人好撚現實噶，上哥 都唔 你真金白銀，我收你三嚿，我想大陸揾條靚妹啦，攬你個阿婆，你真係咪玩嘢先？ 又未必係咁嘅嗱，譬如舉個例啊，呢、這個。你因為你係咁啱，你係黐住中國大陸啫嘛。你試下過咗幾年之後，而家人民幣同港幣，大家如果有印象對換下嘅時候咧，其實升咗30%。 係升得好緊要添。你見人哋喺大陸住咗落撚翻嚟香港， 遲啲而家你可能而家玩都叫做人民幣39，即係4嚿啦。 係啊， 遲啲人民幣6嚿嘅時候，你點話？ 冇噶啦，香港 咪就 係玩阿婆 咯。係咯，你玩阿婆，咁你最尾就係要嘅。同埋你有一個可能性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嗰個專業係本身慢慢會變定唔值錢 啊。啱啊。 係啊，屌完尾用電腦通渠咁樣。 唔撚係話咁毒，通渠已經夠賤噶啦，做電腦。筍哥，當年打賞你當年打賞嘅年代，我諗你靠對手揾食啊。我你都知道一樣嘢噶啦。当年打赏好吃香噶嘛呢行， 系你要睇菲林啊！ 而家电脑打赏， 电脑打赏、 啊，你真系几捻折堕啊！真系，你买捻咗部嗰啲打赏机又 真 系 吊颈啊！ 真系吊颈啊！我想讲 越嚟准啦、啊。 我想讲一样嘢，呢、這个世界阿筍哥讲头先一样嘢好恐怖，人民币如果升值升到6嚿，我哋点玩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上雅虎有缘人去睇一啲嘅女仔 post 啲资料出嚟。我想跟大家講一樣嘢，女仔 pose 香港女仔 pose 嘅嘢係多過男仔噶。男仔通常 pose 嗰啲嘢咧，話自己幾有型幾有食，都係想揾條女吊下 嘅。有緣人係咪入會要俾錢嘅？ 係啊 ，PayPal 俾嘅。你發覺香港咧邊個階層嘅女仔咧？以前啊，前幾年邊個階層嘅女仔特別即係上網係熱情一啲，即係希望多人揾佢一啲嘅咧？35至45歲嘅，而家係邊個階層嘅咧？我留意到開始20多歲至到40歲嘅，證明咗就係你上大陸都未必揾到朋 友。你有冇試過喺有緣人裏邊即係個女咧？ 要收錢冇啊？ 冇啊 ，OK。 要收錢就冇啊，真係、即係好老實講，你收錢咁啊，收錢冇啦。 但女仔做會員就唔使錢嘅。 唔使錢嘅，同埋一樣嘢好得意啊！你見咧香港女仔越嚟越難揾男朋友嘅原因咧，唔係因為。即嗱，呢、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啊！你要求高，低咗咧就 唔係我咧睇到一個網上面嘅講法咧 啊， 實在太精彩啦！即呢個師兄咧講咗一個咧，我覺得可以成為成語嘅一個點法。佢話大陸太假，香港太真。點解揾唔到女朋友？因為大陸太假，香港太真。 係係係，同埋點解女仔揾唔到男朋友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你喺。大陸的競爭力很低，即是你想想香港的女性在亞洲裏面都數一數二，你連在內地都不能夠揮贏內地的女仔，你說內地那種競爭力多恐怖，即是香港的女性在亞洲上面我覺得是首屈一指，即是無論 我就這樣說，即是人呢的惰性都其實都挺恐怖的，即是譬如說有時你不想上去溝條女，可能就是因為不想搭乘車這樣，所以人們說有時拍拖個男朋友住屯門，個女人住柴灣，通常都散啫。 係， 係咪先？屌你成日走出去好辛苦噶嘛。 咁而家又得條女自己翻屋企啦。 係咯，就係、是、咁。 即係所以，我覺得一樣嘢，你靠兩對手揾食嘅時候，我哋頭先都翻翻去個話題，真係好好享受啊自己。 来紧嘅生命，两对手揾食系好卵惨嘅一样嘢嚟啊！屌， 系啊，呢个其实即系傻咯，都知钱揾钱就梗系好过用。 屌你啦，阿茂都知钱揾钱啦，你摆落股票分钟蚀卵埋啦。 唔系，都唔一定嘅，唔可以咁样谂。你好似啲阿婆咁样啦。 系。 阿婆都识咩噶？都识都识谂住银行做定期嘅以前。 而家冇， 而家冇啫。 即系你去银行做定期冇息噶嘛？ 其实以前啲老人家都识去买金噶。 系。 如果你买金，你咁咪发卵樽。 哇！大佬等几多年？ 哦，咁你但系呢个系钱搵钱嘅其中一个。 系，但系有风险噶嘛？钱搵钱。 金又会好啲咯。 系金就。 因为你只有呢个世界只有个金融经济永远往下走嘅啫嘛，唔会向上，即系有时向上跑，但系多数往下走噶嘛。 啱，你讲。 所以黄金永远都啱噶。 啱。 系啊，咁你买呢、這个好似阿九护士咁买咁多帕德菲力咧咁样，又系啱噶。 咁 你最尾嗰啲嘢系可以变翻钱嘅。萬一打仗， 萬一打仗， 係咯，你最好就好似阿九護士收埋咁多靚嘅威士忌同埋白酒。 咁啊，到時打仗嘅時候俾人搶撚曬啦。 係啦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少少 嚇。我哋突然間開條 free 講社會戰略好唔好咧？ 啊，都好啊。 喂，咁我哋今條 free 講到呢度啦。 好，拜拜。 開多條啦。